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鲍伟聪，我哋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喺9月3号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呢个天安门嘅大阅兵之后咧，我哋都应该咧系讲过，呢个世界咧将会咧系出现啲重大嘅事件，因为今次咧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同埋金正恩咧就冇理由咧去北京咧係白行一次嘅，尤其係阿普京咧係出席咗啊呢個大閱兵之後咧係翻到嚟嚇，一定咧係要對啊全世界咧就烏克蘭問題啊有一個咧好明確嘅態度啦。果然就發生好多好多嘅事啊，果然咧喺48小時內啊，首先咧就北約啦嚇啊。波蘭咧就發現咧係有多架嘅俄羅斯嘅無人機咧係入侵佢嘅領空啊，係嘛？咁咧就被呢個北約嘅協防啊嘅力量咧係擊落咗。咁而家咧波蘭總理圖斯克咧即刻宣布咧係會正式引用北大西洋公約嘅第四條款咧，要求咧係全體北約國家咧係緊急磋商。咁咧，佢將呢件事咧就列為重大嘅挑釁。嗱，未係咧宣戰，當然離宣戰咗個距離。波蘭嘅軍方咧就直接好多，就直指咧係俄羅斯咧一個侵略嘅行為。嗱，呢件咧係其一。第二咧就係委內瑞拉，就咧呢個咧美國總統啊 Donald Trump 咧就已經對委內瑞拉咧係採取一個正式嘅行動。啊，呢個咧行動咧就係、是。要啊，勢必咧係要啊，令到呢個親中嘅委內瑞拉總統咧係馬杜羅咧係要咧係跨台。咁而家咧就喺加勒比海嗰度調兵遣將啊，打住呢個叫緝毒啊，係呢個旗號咧，調集好多嘅軍隊咧，就已經咧係超越咗掃毒行動嘅範疇，係隨時咧係對委內瑞拉咧係展開一場戰爭。包括咧喺波多黎各咧部署咗10架 F-35 啊嘅隱身戰機，派遣咧包括核潛艇在內7至8艘嘅軍艦，配合咧美國嘅海軍陸戰隊第22遠征部隊咧係展開兩棲作戰啊嘅演練。呢種咧海空立體嘅部署咧就已經咧係對委內瑞拉咧係構成一個發動中等戰爭嘅能力。但是这些是国际的战文密报，在美国的国内亦都是不太平，就是这一位保守主义的名嘴，他的名字叫 Charlie Kirk， 叫寇查理，就在相传到是非常之太平的犹他州一个犹他谷的大学那里，是第作为他25间大学巡回演讲的第一站，点知一到呢就俾一名白人咧，相信咧係一個極左派，一個白人咧揸住把槍即時咧係擊斃，咁一槍打中個頸嘅大動脈，而且咧全部係直播，而家咧係非常之殘忍嘅。正如我哋啱啱咧講過，呢、這個烏克蘭少女喺北卡羅連納州啊嘅輕鐵嗰度被一名黑人嘅暴徒叫做布朗咧，亦都喺後面咧用把刀咧係刺頸，咁咧就。呢次咧，亦都係有樣學樣。嗰一槍咧，佢就冇啊 Donald Trump 嗰陣時競選咁幸運啊，直情係打中啊嗰條頸嘅大動脈，就當堂咧係流血咧，過多而身亡。咁咧嗱，呢件事咧，亦都係會影響深遠，因為咧扣查理咧 ，Charlie Kirk 咧係一個咧實踐緊佢言論自由啊，係嘅一個所以講啊公共嘅名嘴啦，佢亦都好有名氣啦。佢亦都係 Donald Trump 嘅親密嘅盟友啦，佢係非常之擁護 Donald Trump 嗰樣美國再次偉大叫 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呢個 campaign 嘅一個咧，非常之熱切啊，投身捍衞啊美國民主自由同埋咧堅持常識嘅一位咧係演說家。咁佢向來咧就其實辯論啲老生常談啊嘅話題就到底氣候暖化係咪真㗎？係咪應該墮胎啊？同埋呢啲 LGBT 啊，變性主義啊，係咪已經咧侵蝕到普通人嘅正常生活啊？等等嗱，估唔到咧，佢今次咧，佢實踐嘅言論自由咧，係遭到呢個咧美國嘅老白人嘅暴徒咧，係即時嘅槍殺。嗱，呢個雖然咧就唔係黑人，就唔係種族主義但係進一步 个原因咧，系当然系会披露啊，就系唔中意佢啊，系嗰啲政治嘅言论啦。但系呢件事，我相信咧影响深远，因为咧系回想啦，喺60年代末美国嘅人权黑人或人权运动家马丁路德金咧，亦都系喺类似嘅集会啊，喺呢个 Memphis 嗰度咧，系被暗杀。咁咧形成一波咧巨大嘅黑人平权嘅运动。嗱，今次咧呢一位可以讲系白人嘅马丁路德金啦，系嘛？咁所以咧就国会咧就连民主党都不敢怠慢，同埋共和党咧一齐咧表示哀悼同埋谴责暴力。但系啊，今次系咪又系精神分裂症咁简单咧？吓，呢个咁嘅凶手啊，系被制服之后啊，吓会唔会跟住仲有第二单咧？吓，今次咧呢个寇查理咧Charlie Kirk 咧。因为佢喺美国嘅大学界，尤其对年轻人咧嗰个影响非常之大，尤其系近年咧，英国啊同埋美国啊年轻嘅一代咧，由于厌恶左教啊嗰种咧非常之讨厌嘅意识形态，就多咗人去教堂啊，多咗人咧投票呢个共和党啊，喺英国咧系多咗年轻人咧系投票俾咧系呢个革新党嘅费拉治。嗱，虽然你可以话呢啲咁嘅候选人咧未曾成熟，但系咧下一代咧已经顶唔顺啊！啊，嗰啲左仔啊、左交啊、左匪啊，一一暗暗沉沉讲埋啲衰嘢，吓又要取消啲代名词啊，厕所咧又要咧系第三性啊、第四性啊等等，所以咧扣查理啊，今次系应运而生，但系出师未捷就已经横死当场，对于美国系会有好深远嘅影响。嗱，呢啲事件。国外同埋国内有冇关联呢？另外就系尼泊尔啊，发生呢一场叫直情系革命啦，可以话受到印尼近日嘅影响，印尼又系由雅加达开始咧，系蔓延咧好多个城市。今次咧就系反对啊呢个印尼嘅共党政府嘅总理奥利咧，系突然间取缔啊，即系禁止咧尼泊尔咧系使嗰啲年轻人使用社交媒体，所以所谓嘅 Z 世代。是16岁至到25岁呢班年轻人都牢不可缺，就喺一个呢咁偏僻嘅山国嗰度呢去举行革命。但係呢个共党嘅总理呢係效法某国係严厉嘅镇压就开枪。咁结果呢有超过20名呢啲被人係击毙。喺一个血腥嘅残暴里面呢，呢班今次嘅抗争是已经变成为革命，已经成功推翻咗呢个共党政府。奥利呢初初就屈服，就话咧恢复翻俾啲人使用 Facebook 啊 YouTube， 但已经太迟啊！吓嗰啲尼泊尔嘅青年咧就已经咧即系攻打个总理府啦，系嘛？同埋咧吓烧死咗一名前总理嘅老婆啦吓，咁咧就希尔顿酒店啊，位于市内加德满都咧，亦都系纵火焚烧。咁今次咧就系佢哋可以取得一次革命嘅胜利啦，系嘛？好啦，咁多事突然间48小时内发生啊，就令人担忧。嗱，呢个世界系咪真系进入咗一个准战争状态，或者战争嘅前夕？呢啲国内嘅动乱或者系革命同埋美国嘅刺杀案，同埋委内瑞拉啊等等啊呢啲紧张局势，有冇一啲相应嘅关联咧？军炸波兰尤其是这些无人战机在普京离开北京之后以前有一句说话，香港某一届立法会那个主席是被人录到听到一句嘛，是吧？一回来就动，是吧？果然一回来莫斯科就动了，这个世界是不是更加危险呢？鲍生， 是啊，陶生，一觉醒来世界局势又产生了急剧的变化了。首先讲最严重的就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和导弹呢就侵入了波兰的领空，就遭受到荷兰的 F-35A 和波兰的 F-16 战机就击落了无人机。这样其实已经构成侵略和发动战争了。北约亦都同时意大利的无人加油机和空中预警机亦都升空。包括荷兰波兰和意大利的军队都已经准备这个应对了。咁其实呢已经濒临一个战争嘅边缘，虽然呢有人觉得喂你又危言耸听，但係大家要接受一样嘢，我哋都讲到啦，其实而家已经进入咗战争嘅状态，只不过个形式唔係以前二次大战咁样，就纳粹德国军队呢係坦克车碌过波兰嘅边境推返个路障啫，咁而家只不过科技进步之下利用网络切断你海底电缆用无人机进行袭击其实已经系战争状态㗎啦。咁今次个情况严重就係德 北约的防长和德国的军事人员就分析，俄罗斯是想进行一个类似又是切香肠的行动，和这个东方某大国的行为是很接近的。两者会面完之后，普京好像取了经一样，知道怎样做。如果大家记得，对于这个解放军对台湾也是这样，是步步进逼，在个海域和空域里面一步一步逼近你，逼到你作出一些反应的时候，他可能叫做借伤成毒，就可以找个借口开火。咁今次咧，俄羅斯其實亦都接近。嗱，譬如話佢動用嘅無人機或者導彈啊，如果你擊落佢，佢可能調轉，佢覺得你咧係即係對佢係產生咗一個軍事嘅行為，可能作為一個出兵嘅借口添。咁而家咧就北約陷於一個兩難，我認為嗱，第一當然佢可以運用呢、這個呢、這個 Article 4，即係第四條咧，就係、是、集體防禦，咁跟住咧就可以即係作出回擊啦。但是你只能够你击落佢入侵嘅导弹或者无人机啫，但你都唔敢啊主动出击啊，所谓叫做咧制敌于萌芽时，即系话将佢嘅导弹基地啊或者机场啊摧毁，咁呢啲咧系陷于挨打嘅状态，咁北约系害怕升级嘅呢一点系嘛，所以而家个情况咧，北约我觉得咧你不能够懦弱，因为普京就系试紧水温啊，试紧你究竟咧嘅决心有几大。我觉得所有国家，包括英法啊、荷兰啊、德国啊、意大利，一定要摆出一个咧，即系联防嘅状态，即系话咧，你如果再有下次咧，其实咧佢哋就可以作出攻击噶啦，应该系啊。 呢个三年半以来，其实咧呢一日系一早预期咁发生啦。啊，虽然呢个俄国咧即刻话今次啲无人机咧系冇咁嘅意图啊，系去攻击波兰，但系咧呢个当然系讲大话。喺九月十号凌晨呢一场攻击啊，凌晨啊，俄国咧系针对乌克兰咧15个地区发射咗咧系超过415架无人机，同埋仲有啊40口飞弹。嗱，呢啲唔系侵略行为咧，系乜嘢咧？410架无人机同埋咧40个飞弹。嗱，呢啲咧就如果波兰啊同埋北约要报复咧，嗱咁样样嘅作战嘅形式开头，一啲都唔令人惊异。啊，应该咧就有一套啊，系准备好嘅应对方式，就系、是、波兰系以北约嘅名义，或者系北约其他国家，系向俄国境内，唔系乌克兰啊，系向俄国境内咧，系发射翻数量相当嘅啊飞弹同埋无人飞机，就系、是、咁简单。嗱，15个地区，嗱，波兰系一个细嘅国家，啊，你今次咧唔需要讲咁多嘢。警告都唔需要，哎呀，又话挑衅啊，不负责任啊！你联合国咧，啊就而家就出嚟讲嘢就系废嘅，系嘛？阿妈系女人咧，3岁细路仔都识讲，直情咧嗱，我一早讲过呢、这个9月3号咧，系三国嘅领袖啊，系对包括美国在内、北约啊，甚至系其他台湾啊嘅一个软宣战、软宣政啊，就叫 soft declaration。软宣战咧系未曾试过嘅，喺200年来嗱，呢、这个咧就系啦。嗱，因为咧佢而家有咗啲无人机啊，同埋飞弹，你可以咧就直情喐拖噶啦。嗱，但你喐嘅时候咧，就随时准备咧系会升级吓，嗰、那个核弹咧就一定要咧系进入戒备，甚至系随时发射嘅状态，因为你唔知道跟住佢喐边科。嗱，呢个咧就睇下咧美国今次嘅实力啦，你有冇办法？正如你海格斯话斋。你个国防部已经改咗名叫战争部啊嘛，你讲咗啦，如果一旦美国啊介入战争咧，唔会拖啊嘛，同埋咧 ，Donald Trump 讲过啦，美国拥有俄罗斯所无法想象啊吓嘅庞大嘅武器啊嘛，咁呢啲到底系乜嘢咧？系斩首嘅嗰个行动啊，吓定系啊系咪打盲啊喺片刻之间啊打盲晒俄罗斯等啊，系呢啲敌对国家嗰啲咧嗰啲导弹啊发射啊嗰个能力啊，但你而家就要搜出嚟㗎，所以好快㗎咋可以系好快呢个世界就进入第三次世界大战。但呢个咁嘅技术嘅行动已经构成啦，系咪 其实普京就等于向北约宣战㗎啦。如果大家都记得我之前嘅评论呢，我认为Donald Trump主持嗰、那个乌克兰战争嘅和谈呢一定系冇结果嘅，同埋呢普京呢个人呢不可信，我一路嘅立场系冇变过。所以其实呢当初去希望乌克兰同埋普京可以坐低一起倾去呢个和谈呢，只不过是会令到普京觉得西方是不敢一 一戰同埋咧內弱，所以佢跟住落嚟咧就發動咗大規模嘅無人機同埋導彈襲擊。其實佢用行動咧去證實咗，其實俄羅斯係根本唔願意和平，所以你同佢傾任何嘢係冇用嘅。對於普京呢種人咧，呢種驕雄或者呢種叫真係叫邪惡嘅侵略者咧，你係任何嘅示弱或者和平嘅立場咧，都唔能夠令到佢咧收手嘅。因為嗱，我唔可以話佢精神病，但係其實佢嗰種ego 同埋佢嗰種侵略性咧，係唔能夠利用和平嘅手法解決嘅，只能夠通過戰爭嘅手段。嗱，有人會覺得你係咪好好戰啊？但係呢個我已經舉過無數嘅例子，等於你面對呢個二次大戰嘅希特拉同埋日本嘅呢個軍國主義嘅政府之外，你有任何嘅談判手段，只不過係令到佢更加多時間去準備，同埋令到佢咧可以咧更加部署得更加詳細。咁而家普京咧擺出明嘅態度，明明知道北約嘅聯防嘅協議啊，但係佢依然咧係肆無忌憚。咁我覺得咧嗱，你話一下子襲擊呢個俄羅斯嘅軍事基地，咁真係咧就可能令到呢個戰爭急速升級嘅。但我覺得而家北約咧，起碼要借呢個契機咧，就要將軍隊或者至少要將防空部隊同埋空軍咧，要部署喺烏克蘭嘅境內。就算你唔部署去到東部啊，你起碼要去到西部，因為如果你冇呢個咁嘅buffer 咧，咁其實跟住普京咧啊，對於其他嘅北約成員國，羅馬尼亞又好啊，波蘭又好啊，甚至啊遠到去德國啊，佢都可以一樣用導彈同無人機咧啊，佢話射錯咗，佢話咧唔覺意。咁於是咧，你又奈佢唔何，但係咧，佢就不斷試緊個水温，同埋試緊你個防空系統咧嗰個反應能力啊。因為佢收集嘅數據咧，對於佢下一次真真正正發動戰爭嘅時候好重要。嗱，呢啲咧喺現代戰爭嚟講咧，其實大家都明白噶啦。嗰種無論演習啦，或者係依種叫做擦槍走火嘅襲擊咧，其實個目的係可以就係想試你嗰個防禦系統嘅反應同埋嗰個實力。嗱，呢個普京嘅即係想戰爭嘅。野心咧，其實太清楚啦。咁如果依一刻北約仲係軟弱嘅話咧，仲係話通過咩對話手段啊、聯合國啊，或者坐低同阿普京對話嘥氣，其實戰爭已經開始咗啦。 呢個睇下 Donald Trump 個人嘅性格啦，係仲可以講制裁啊、加關税啊、對印度啊、對中國呢啲已經係廢話。係一早講過咧，對俄羅斯嘅制裁已經冇作用啦，制裁到麻木曬。系嘛？而且咧，啊，俄羅斯一個出口咧，嚇，比起咧呢個中國咧，又唔係咁犀利。咁今次咧，嚇，就係啊，呢啲係咪巧合咧？嗱，而家咧，委內瑞拉嘅原油咧，係儲藏量成3000億桶，係非常之犀利嘅。美國嘅入口嘅石油咧，係9%啊，幾乎係佔10%係來自拉丁美洲嘅地區。咁咧，如果今次啊，就 Donald Trump 啊，嗱，你準備咧，起碼就已經係兩線作戰。第一線就是你自己要搞掂委內瑞拉，另外一線咧就是北約咧係歐洲嗱，嗰個咧係更加咧規模龐大嘅。第三線咧唔使講啦，隨時遠東咧嗱呢個咧菲律賓啊，中國宣布咧將呢個黃岩島咧就竟然啊係劃為一個叫自然保護區。喂，如果你咁啊介意嗰度嘅自然啊，咁多啲島礁啊、南海啊呢啲咧南中國海嗰啲島礁本來咧有熱帶魚啊、有珊瑚礁啊，你就唔會咁多個啊。是搬晒啲红毛泥石屎啊，系变咗做人工机场啊嗱。今次咧呢个三国嘅会演咧，系咪有一个定咗一个非常之周密嘅计划咧？嗱，呢个咧就系冇迹象显示咧，就三巨头咧曾经喺北京咧三个人咧系秘密会议或晚餐吓制定咧任何计划。咁咧就南韓嗰處咧係會唔會出事咧？而家咧嗰邊咧就已經都有多少緊張，反而日本咧係聞到味道。将呢个无能嘅石破茂咧赶咗落台，嗱换首相在即咧，一定咧会系一个咧系强硬同埋鹰派同埋爱国嘅系领袖，系嘛？咁嗱，而家咧咁多事嘅发生，就其实系对 Donald Trump 本人性格佢有个挑战，因为咧佢嗰啲 Twitter 佢实在讲啲嘢太多啊，尤其系咧即系佢第二任咧。是又讲唔系又讲啊，系咪？有时毫无必要嘅咧，佢又讲啊，呢啲咧就言多必失。就俾啊佢嘅敵人咧睇得出個人嘅性格衝動同埋較為膚淺。嗱，當然咧，美國總統咧係一個雖然係名義上最高嘅司令，但係咧佢後邊如果嗰個作戰計劃啊 同埋整個全球嘅戰略啊，佢呢個所謂嘅 deep state 啊，或者係國防部啊，軍方係有一套咧係藍本嘅話，就無論做邊個做總統上嚟咧，遇到呢啲危機咧，都將會係咁樣做嘢啊。所以咧，可大可小啊，我認為啊，係嘛，就係美國啊，係嘛，到底啊？而家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挑战。因为五角大楼最新的一个叫国防战略的草案就出了来，就令到呢这个俄罗斯和中国可能有些幻想。这个呢战略的草案就说美国呢应该优先保卫西半球的安全，而不是将全部资源集中在应对所谓的威胁。这个这样的国防战略草案呢，喂，又跟他以前所讲的呢，或者呢世界啊所见到的趋势非常之不同。当初又说叫以色列搞定伊朗啊和加沙哈马斯的恐怖组织，可以令到美国将军事的资源抽调出去欧洲，然后部署在远东。这个亦都是 Donald Trump 上台之后口口声声说要乌克兰和北约自己找一条数是有关的。现在突然间出了个国防战略呢，是讲的就完全不同。他建议就是美军应该优先保护西半球安全，而不是将全部资源集中应对中国威胁。即是说要巩固他的后院的安全，来到呢腾出一些资源去应对亚太挑战。这个呢是我们看不到这个草案的那个详细的内容。就很明显呢就是自相矛盾的。是吧，那美国呢现在到底你想怎样这个呢战略的草案呢就要去建构一个西半球安全圈。如果是这样 ,Donald Trump 上台半年就不会口口声声对泽连斯基乌克兰北约是吧是这么凶恶啦，将所有即几乎所有欧洲的盟国北约是离间出去啦，就已经当了他敌人啦，包括这个加拿大和澳洲。那你现在突然间又说是错的咁啦，呢个呢战略个草案呢就认为要巩固西半球。突然间呢你睇咗种种迹象， Donald Trump 非常之呢係想呢係控制美洲嘅石油，从而呢喺全球范围内呢获得更大嘅石油市场份额。呢、这个又係另一场嘅战线嚟嘅。本来呢就美国个石油市场嘅战略又唔係咁迫切，因为你已经同沙地阿拉伯等呢係改善咗关系。只不过最近日呢你睇到纳坦雅胡以色列突然间轰炸呢个多哈。呢个多哈本来是相对于太平嘅，就呢炸死咗一班哈马斯嘅高层。所以呢个世界而家好多个火头啊，突然间48小时内多到呢唔认得。喺呢个时候就有理由怀疑喺犹他州一个咁太平同埋摩门教系占主导影响力嘅地方，一个呢犹他谷嘅大学，嗰处咧几乎与世无争，点解会突然间有一个白人咧？应该系呢啲左教啊，揸住把枪咧系行刺。嗱，呢个系同美国嘅国外嘅敌对势力喺社交网络或者暗中秘密嘅渠道有啲乜嘢嘅呼应？系咪咧先喺美国咧系制造内乱，甚至咧系整一场咧全国嘅大暴动啊？呢个咧你睇翻英国都系嘅，英国而家恭喜佢啦，就唔系英格兰啦。是变咗英斯兰啦，一个共和国啦。苏格兰就未至于，英斯兰咧就已经系将英格兰咧系伊斯兰化，呢啲唔使讲系嘛？呢、这个咁嘅头号嘅左交呢个叫呢个蠢人嘅首相咧，斯坦默咧，近日咧亦都系咧，炒呢、这个炒嗰个都冇用啊，系嘛？佢咧就同呢个咧英国国内斗气。咁但係咧，斯坦默嘅政府裏面有冇裏通勢力同埋收咗錢嘅內奸同埋間諜咧？嗱，呢個咧，以前試過啦，冷戰時代，亦都係工黨嘅首相威爾遜就被英國軍情五處咧係高度懷疑係蘇聯係收買咗嘅。嗱，呢啲未經證實，亦都冇完全證實，但係工黨咧係靠唔住嘅，因為佢先天性係左傾嘅。嗱，点解突然间发生啲咁嘅事？尤其系呢个英斯兰啊，系嘛，伦敦啊，系嘛，突然间你变咗一个中东嘅城市啊，等等啊，会唔会爆发另一场全国嘅范围嘅一啲咧本土外国嘅白人市民嘅一啲抗争？呢、这个好快又会发生啦。英国未试过咁乱啊，我自己出世以来啊，系未试过见过咁衰败咧，同埋咁冇方向感啦。咁多个火头全部咧。是近日内是发生。 這個可以講史無前例，未見過，大大小小。所以現在最令人值得注意的就是烏克蘭的局勢怎樣惡化，是 是，咁正如几集前咧，我所评论啦，九三阅兵之后咧，人类系进入咗另外一个阶段。如果回将来回顾历史咧，会知道咧九三阅兵嘅意义喺边度？唔系讲紧咩中国强大，咩抗日战争80周年胜利，系讲紧三个国家嘅默契同埋佢哋嘅互相支持同埋 back up。嗱，跟住嚟发生咗就波兰嘅呢个咁嘅事件嘅时候咧，其实好明显咧，即系普京系冇意和谈。之餘，其實咧喺美國嘅角度啊，其實應該係要趁呢個機會咧，係要解決普京。嗱，冇解決嘅意思，即係除咗你話即係同普京直接嘅一戰，定係即係全力要協助烏克蘭咧打勝呢場仗。因為點解咧？因為如果你仲進行任何嘅和談啊，嗰啲聲明啊，你只會令到咧亞洲嗰邊咧更加多嘅時間去準備。去发动喺个台湾海峡嘅战争，因为而家咧，我认为啊，中国大陆系未准备好嘅。嗱，如果你呢个时候咧，美国或者北约咧，可以解决咗俄罗斯先咧，咁我唔相信咧，中国会喺呢个亚洲同时间啊，会登陆台湾或者系封锁台湾，因为咧，即系呢个时候咧，其实我觉得佢仲未落到呢个决心。你都讲过啦，其实最大嗰个系有时15、16噶嘛。虽然佢九三阅兵之后，系心里边有啲底气，但系咧，起码佢冇啊对台湾实行新嘅呢个咩联合利剑演习啊，又或者冇再登陆啊呢个咩菲律宾嗰只主权嗰只船啊，又或者冇再有啲军舰去到澳洲啊巡航啊演习啊，起码冇呢啲动作啊。咁其实呢啲全部咧都系有一种即系。立场嘅暗示，其实咧，即系唔系即刻咧，佢哋系 ready 嘅。但系普京唔系，普京已经咧，即系我叫杀红了眼啦。所以依刻如果你唔解决普京咧，未来嘅三年或者系五年之内，我哋都讲过2027啦，系一个好危险嘅日子啦。就系两边东西半球啊，呢三个国家咧，到时同时间喐手咧，美国就应付唔到噶啦。所以而家我。即係 Donald Trump 嘅戰略，無論點都好，好似二次大戰啊，先歐洲後亞洲都唔緊要，就係應該呢個時候咧，就集中火力應對咗對俄羅斯嘅威脅，起碼將俄羅斯嘅戰爭機器打殘咗先。如果唔係咧，將來喺亞洲而家有另外一場戰爭，咁你就逆美國咧，就係一定係顧此失彼噶啦。 嗱，過去24小時，第一就係令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喺天津舉行嘅上海合作會議所發表嗰個咧。叫全球治理倡议咧，系变为咧系毫无意义，因为喺嗰场所谓嘅重要讲话咧，佢话要多边主义，各国和平共处，中国咧系反对丛林法则。咁点解你个好兄弟啊，一翻到去今次唔系对乌克兰啊，系增加呢个侵略，系对中国啊，亦都咧系平时关系表面上友好嘅波兰同埋北约。咁呢啲系咩多边主义呢？所以其实咧，你令到中国个信用啊，同埋个形象彻底破产咯。啊，咁好笑嘅就系你翻到嚟咧，就你个老友啊，普京咧已经带头啊，系将啲所谓嘅多边主义当系地底嚟啊。咁到底啊，你系闩埋道门，系你个大佬嗰度啊，系对应你系大佬噶，就讲通，然后咧单单眼叫普京翻到去就做西咧，系定系普京啊？本身是将你那个咩治理全球啊那个协议那个倡议呢是当是废纸呢啊点都好啊你那些讲话呢就而家呢完全就好像粉笔字咁抹晒㗎啦因为波兰已经受到侵略 ,ok? 所以美国呢更加名正言顺啦而家你打喐呢个委内瑞拉唔知呢是有几耐嘅部署。咁当然是对美国有利啦因为中国同埋俄国呢鞭长莫及是冇可能呢是支持到呢委内瑞拉成个拉丁美洲呢就突然间美国呢加重呢呢个注码就巩固个后院同埋后防。睇怕巴拿马运河呢嗰个经营权呢而家喺咁嘅形势之下变咗小菜一碟㗎啦。唔使问㗎啦你走去呢恐吓又话唔可以买呀咩嘢睇嚟呀。是连埋呢个巴拿马同埋委内瑞拉咧，系捆绑一次过， 委内瑞拉喐硬噶啦，速见速决 解决系嘛？呢、這个当然咧就系丛林法则。啊，而家美国咧突然间就西半球霸权咧，佢系巩固自己嘅后防。啊，而家欧洲佢而家突然间危机，你北约国你身为领袖亦都走唔甩。 咁同埋台海遠東真係三大地區咧突然間升温，包括拉丁美洲嗱，唔好計以色列同埋加沙嗰度啊，你話幾危急啊？係嘛？ 嗱，就算 委內瑞拉係最容易嘅，係你自己嘅後院，所以快快脆脆嚇48小時內你活捉啊呢個咧馬杜羅或者將佢擊斃。其他嗰啲咧咩尼泊尔政变啊，吓嗰啲咩印尼啊， 唔重要啦。 啊，系咪你支持嘅颜色革命已经系唔重要啦？你话劲唔劲啊？啊，你话呢个世界系咪已经反转？ 本来普京咧，就算佢有意和谈，无论个条件系点啦，我觉得去完九三阅兵之后咧，佢都改变主意。因为九三阅兵嘅意义好大嘅，意义除咗系展示咗中国嘅实力之外咧，系里边嗰个三个强人嘅喺个画面上面出现系有。是有好大嘅符号嘅。呢个符号当然就普京会諗第一中国呢个咁嘅 partner, 佢有咁嘅实力嘅时候佢向全世界展示佢觉得呢个心里面呢觉得有 backup 啦。第二就係佢会諗一諗其实以前个世界系美国同埋前苏联或者俄罗斯呢去二分天下嘅。其实而家中国呢个九三阅兵呢普京嘅心里面呢系有好复杂嘅。一方面当然佢觉得多咗个好有力嘅拍档，但同时间呢佢会觉得俄罗斯呢係突然间俾咗落去。或者佢觉得呢俄罗斯今时今日呢佢係咪要重夺返呢呢个主导世界至少同美国分庭抗礼呢个咁嘅地位呢，而唔系俾中国呢而家已经超前赶上变成佢可能系细佬而隔离嗰个呢系大佬呢。所以对于普京点解返到去之后发动呢个咁大规模嘅无人机袭击，甚至对波兰挑衅呢，我觉得佢里面内心其实佢都会隐隐一种呢叫做心里面唔服气，又或者心里面觉得呢俄罗斯应该呢要重夺返嗰个战争上面嗰个大佬嘅地位。所以九三阅兵嗰个影响或者嗰个潜台词呢係好复杂嘅，所以亦都会从时间加速咗地区嘅冲突同埋战争嘅可能性。呢点呢我哋希望唔好讲中啦，成日都话希望世界和平嘅，但是往往呢事与愿违。每日都有新的事件发生，陶生。 突然间喐委内瑞拉咧，确实全世界都估不到的，系嘛？可能咧呢啲国防部五角大楼咧长期嘅呢个沙盘推演，因为咧委内瑞拉显然咧系相对系美国最容易识，之但系你要将佢占领，有冇系马杜罗之外嘅反对派嘅领袖亲美嘅咧，系随时可以扶植上台。咁而家喐啊呢个委内瑞拉当然系借力打力。因为委内瑞拉的石油据说呢有七成呢有去输出去去中国。另外呢争咗600亿美元美国中国的国债一带一路等等的嗰啲基建咁样吓。咁呢就中国呢喺委内瑞拉嗰个投资呢系极为庞大吓嘛。咁呢就所以今次系咪又系打狗俾主人睇呢，但系令人担忧嘅呢就系变咗个火头系变咗三处地方。或者 potentially 係咧潛質方面咧係有機會爆發戰爭，咁所以啦但係俄中兩國之間係咪話你短短啊喺呢個北京啊喺嗰兩三日內就完成咗一個非常之詳細嘅叫做軸心互動啊嘅全球啊係一個咧大戰嘅方案咧，呢個咧我都覺得咧有啲疑問，所以咧喺呢個時候又唔需要過分恐慌啊！我正如我哋講。这个呢9月3号是历史性的一日，跟住嗰几个月会有好多大事发生，这个序幕已经开始了。咁呢是一啲我亦都呢是认为呢美国呢是让外就必先安内。你里面啲左交势力呢必定呢是对整体的美国，唔好话对 Donald Trump 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在1937年同埋36年的西安事变是中国的蒋介石、蒋中正已经是前居可鉴。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各位收看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如果还未订阅风云谷的欢迎订阅，下一集再见，拜拜。 你都知道现在香港 in a way 都是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们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